喜马拉雅出品，南烟陆秋制作，灵异奇幻双男主有声剧《老黄历》，作者猫咪拌饭，由魅影之声王里里领衔演播，欢迎收听第二集。 我叫明镜，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，被人扔在孤儿院门外，像是被丢弃的小猫小狗一样。而我慈祥的老院长就像捡了个小猫小狗一样把我养了起来，后来他开始给我找养父养母，但始终没有一个家庭能够让我长久地待下去，因为总会有大大小小的事故。我八岁那年，最后一个寄养家庭的弟弟点燃了厨房，我被迫顶罪，于是不得不回到了孤儿院。院长爷爷那年也有70多岁了，身子不如之前，但还是出门接我，拿过被我养父养母扔在地上的包裹拍了拍灰，带我走进了孤儿院，给我做了个红烧鸡腿吃。18岁那年，我考上了大学，拿着奖学金跟助学贷款拍拍屁股一走了之，所有人都骂我没良心，也不回去看看院长爷爷。只有我知道，临上大学之前，院长爷爷从贴胸口的口袋里拿出了一道老旧的平安符，那平安符似有千层，尽管表面已经被烧得一塌糊涂，却仍有一小块是完好的。爷爷拿出来给我看，我伸手去碰，那平安符倏地自燃起来，几秒钟就在空中消失了，独留一根烧焦的红线，证明刚才不是幻觉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天煞孤星，我就是。我告别了老院长，我知道这些年他为了亲近我，已经烧毁了这道祖传的平安符。我若是再与他一起生活下去啊，怕是他收养孩子来的福报全要毁在我身上。好人不能一生做尽好事儿，却落得个孤独终老甚至死无全尸的下场。临走那天，我给他磕了3个响头，就算是报恩。那之后我就没有回去过，倒是有一个地方的人跟着我一起上大学，每每看见我都要瞪我，说我没有良心，出来了就不回去看爷爷。我倒是无所谓，毕竟被骂惯了。我在小时候能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，童言无忌，什么都说，没人愿意跟我交朋友，家长也不喜欢我这样神神叨叨的孩子。后来我终于看不见那些东西，却也知道自己会给别人带来霉运，所以干脆不交朋友。我被眼前这只黑色大猫用尾巴卷着腿走，在脑海中回顾了这悲惨的短暂的上半生。走着走着，就感觉这路越来越窄。这只看着比老虎还猛的大猫突然开了口：“ 想什么？跟我走后悔吗？后悔的话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” 愉快的回忆，悲惨人生被打断。我停下来，转过头看了看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我看着身后大大小小、高高矮矮、几乎一模一样的树，又低头看了看路，发现脚下已经无路可走。这叫来得及啊？这哪儿来得及啊？ 不后悔，能跟您在荒郊野岭相遇，真是求也求不来的福分。 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讲讲，让我高兴高兴。 您当猫真是屈才了，您真狗啊。嗯，是这样的，我来考古。我最终决定实话实说，顺手撸了一把那根又黑又粗的尾巴，他就把尾巴缠在我的手腕上带着我走。我边摸边说，有个同学跟我说，这地方出了对双龙玉佩，已经送到博物馆了，让我过来看看，过一段时间好写论文。 哦，想要玉佩？ 倒也不想，就是有点点的小兴趣，所以过来看一看，反正也没事嘛。然后我就转了好几趟车来了。在村子里老乡家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跟我聊天，我就跟他们聊天。后来老乡问我喝不喝牛奶，我说喝吧，喝完以后我就晕了，醒过来就已经在路上了。 聊什么呀？ 聊聊我的生辰八字啊，聊聊家里人。我靠，我不会是被套话了吧？这只猫转过来，用那种清澈之中带着瞧傻缺的眼神看着我。对不起啊，下次再有人跟我唠嗑，我肯定注意。 哼，你说你是什么生辰？ 我随便编了一个呀，谁知道那老乡眼前一亮。我知道我命不好，是天煞孤星的命，克身边亲近之人，但我也不敢说嘛，我怕老乡把我撵出去。 但你这个命格我就比较喜欢，富富得正啊。 这只猫的眼睛从树瞳变成了圆瞳，充满了兴奋。我刚想问什么富富得正，就被眼前的景色迷昏了眼。两棵树像幕布一样自我面前分开，眼前猫卷着我的手腕，像要谢幕的主角一般高高在上地走进了幕布之中。我转过头，那两棵树又合上了，我再看不见外面的景色。这里面是四个院子，依次排开，每个院子上有一块牌匾，挨个写着春夏秋冬。春的院子里种着桃花树，粉嫩一片，夏的院子里是一个巨大的池塘，里面种满了荷花，偶尔有锦鲤跃出水面叼花瓣吃。我怀疑那不是锦鲤，是它的口粮。秋的院子里是上好的枫树，瑟瑟落叶，路过的时候拂面而来一阵秋风，我都觉得有些寒意了。最后一个是冬的院子，院内下着雪，门口堆了个雪人。我仔细去看，竟然是三只雪白的猫堆叠在一起睡觉，暖烘烘圆滚滚，可爱死了。 凡人没见过吧？ 没见过。晚上可以住第一个院子吧？ 哼，你倒是不见外，你还挺有诚心啊。 什么诚心啊？被这只猫带着往第一个院子走去，我纯粹是被那粉嫩的桃花吸引了目光，想着去里面看看是不是也是配套粉色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有些茫然。 你难道不知道猫春天是会发情的？ 发情就应该绝育了呀，我每次逮到流浪猫都要送去绝育的，能长寿的。 唉，淹了为夫你怎么办？滚起来。 我跟着他叹了口气，一脚踏进了这座我选好的漂亮院子里。在里面别有洞天，桃花树下有个温泉池，正在不间断地冒着热气，而桃花树则不知疲倦地往里面撒着花瓣。 冒昧地问一下，您到底多大岁数了？ 我也不记得。你很甜，晚上洞房吗？ 这只猫一边说着话，站起身来把我按在床上，用满是倒刺的舌头舔了舔我的脸，而后满意地说道： 我建议先不要，我们没有准备。不如等回了我家，我们准备周全，我再把自己洗干净，双手奉上，您看可以吗？ 可以。好了，现在撸我。 好。您真好摸。 这只猫说着说着就一下子躺到我的身上，忽然命令道。我把手放在它油光水滑的皮毛上，爱不释手地开始撸猫。 是吗？还有更好摸的，要不要来摸摸？ 如果不是看它满脸淫荡，我几乎都以为他说的是肚皮了。妈的，老色猫。